今天是新福圣餐主日，请打开圣经，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。我念两段经文，10章16到17节，还有11章23到33节。我们所祝谢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拨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因为饼只是一个，我们虽然人多，仍然是一个身体，我们同享一个饼。11章23节到33节，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。主耶稣被出卖的那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，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来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就是宣告主的死，直到他来。所以，任何不按规矩、不按理吃了主的饼、喝了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。人应该省察自己，然后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。”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。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和患病的，睡了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判。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被主管教，这样就免得与世人一同被定罪。所以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新教徒 George Swinnick 说，我们吃主的晚餐的时候，必须凭着信心在这酒、在这饼之中寻求基督。上次我们好像有提到，因为如果这其中没有基督，这饼不过就是尸体。我们要凭着信心仰望基督，为要得着恩典，还要凭着信心把基督抓下来。好像他说约瑟将基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，好领受他和他的恩典。你注意 Swinnick 提醒我们，这饼和酒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基督，必然是带有伤痕的上帝儿子。他如果不是为了你我的缘故，他也不需要舍去自我，他的身体也不需要被撕裂，他也不需要流血。然而他确实为了你我上十字架，他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，又为你我设立这主的晚餐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你们拿去吃；这是我流的血，你们拿去喝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十字架，主的晚餐就毫无意义，也毫无功效。因为十字架，主的晚餐就成了我们不可没有、无法或缺的恩典。因为耶稣并他钉十字架，是我们不能没有的救主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几句话，一共说了7句话。我们最近讲道中有讨论其中几句，但是没有讨论，没有机会讨论到约翰所记录，他说：“我渴了。”耶稣会说这话其实很奇怪 right?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有提到的经文，因为他自己曾经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而且他对那个在井边的撒玛利亚女人说，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位生命的泉源、救恩的泉源，他居然也口渴，这会让你我好奇。所以 Swinnick 说，如果你发现你在十字架的脚下，你可以问耶稣，你问他：“主啊，请容我再开口问一次，愿我的主不要发怒。”蒙福的救主啊，为何你呼喊我渴了？你又为什么喝那苦胆和醋？主耶稣会这样子回答你：可怜干渴的罪人啊，我要你知道，我体会你的干渴， 因为我自己曾经被你犯罪所当受的怒火所焚烧。我口渴，好像你畅饮那比酒更美的爱，就是我的爱。你疲惫干渴的灵魂，暂且留步，不要走开。稍后片刻，你将亲眼看见这肋旁要被刺穿，血要流出，我也要解你的渴。啊，就用你信心的嘴贴近那伤口吧。你从这伤口所吸取的，将成为你永远的益处。这就是清教徒。这饼和这酒是给基督身体的肢体吃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具体委身在一个相信圣经的基督教会里面，这不是给你吃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因为我求你，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就如他邀请我们吃喝的，就越加的效法他，效法他如何为我们舍己，我们也当为彼此舍身。主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没有忘记我们，你顾我们的事，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，总思念你，就明白我们属于你，你属于我们。天父，求你叫我们这些。从来未曾眼见你儿子，却是爱他的人。今天吃他肉，喝他的血，就得到满足，就确知我有永生，就确加渴望要见到他的那一日。天父，我也特别求你施恩于在我们中间的孩子，我们中间孩子还不能领受这饼和这酒的孩子们，叫他们也能够快快的有份于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。愿我们中间没有适合自己审判的人，为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祷告。